迎大家嚟到星期一晚嘅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咁咧，我系你哋今日嘅主持人阿凤。我哋今日讲咩题目呢？就系讲庄子嘅《逍遥游》。咁喺开始我哋讨论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啲 组合先系。 咁咧就系我哋惯常嘅一啲大家会见到嘅人物啦。咁就有 Roger 啦喺我右边，喺我左边咧就有朱文啦，同埋阿超嘅。 你好似唔记得我叫咩名 字？系啊，要捞下先，好耐冇见。 靓仔咗嘛？ 靓仔咗唔认得你。咁我哋今日就讲庄子嘅《逍遥游》啦。咁 讲旅行嗰啲嘢嘅。 好逍遥嘅旅行，咁就《逍遥游》咧就系庄子内七篇嘅其中一篇， 第一篇啦 ，亦都系好重要嘅一篇啦。咁咁入边就 中学 而家唔知， 以前啦， 系啊，我以前中学读过嘅， 我以前 所以唔知讲咩啦。 系， 虽然而家都唔知嘅，大家 到底唔知啊？ 睇你就知又知唔知啦？咩系？咁咧讲《逍遥游》，咁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问乜嘢系逍遥啦。咁不如喺开始之前，我哋讲下边啲古仔先，咁就等观众熟络一下先。 因为《逍遥游》同我哋现代而家睇到嘅哲学文章会有啲唔同噶嘛，即系佢用咗好多所谓寓言啊、故事去带出某啲 point 咁样。咁但系你如果打开而家现代嘅嗰啲哲学期刊，你唔会见到一篇嘢系好似《逍遥游》咁样噶嘛？或者我哋写论文唔会写到好似《逍遥游》咁啊？ 你写到咁咪过唔到啦？ 系过唔到啦。咁呢个我觉得我后之后可能会讲下呢、這个，我觉得系重要嘅分别嚟嘅。对我自己对呢篇嘅睇法系呢、這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要留意到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咁其中一个我哋必须要交代一下，好简单讲下嘅、那个古仔就系开始嘅嗰个所谓昆坛嘅古仔啦。因为《逍遥游》系成篇成部《庄子》呢本书嘅第一篇篇章啦。而昆盘咧就系呢篇篇章嘅开始嘅一个故仔，所以基本上开启咗成个庄子嘅嗰个哲学世界咁啦。有啲人觉得，咁所以昆盘嘅诠释咧，系对于理解庄子嚟讲咧，唔同学者有好大争议嘅。OK， 咁个昆盘嘅故仔就好简单嘅，就系不冥有鱼，其名为昆啦。总之就系不冥呢个 地， 即系北方嘅黑暗入边咧，有条好大嘅鱼叫昆咁样，佢无端端就化而为了，变成一只雀仔，仲要好大嘅。大到佢話佢嘅背啊，佢嘅翼咧，好似垂天之雲咁樣，係、遮蓋曬成個天空， 成咗山咁大。 係啦，咁佢就拍翼啦，跟住啲水又激起咗好幾千里嘅浪啦，咁樣。咁之後咧，佢就總之乘住啲風啊，乘住啲浪咧，就去到一個天池，去咗南冥咁樣啦。咁呢個係其中一 part 啦。之後咧，就個古仔亦都講到咧，有兩隻嗰啲小鳥，學即係調魚學溝啦，兩隻小鳥去笑佢啊。就係佢話啊，我平時咧都唔會飛咁遠嘅，因為只鵬鳥飛到好遠嘅，飛到好高幾萬丈高咁樣飛到好遠。咁嗰兩隻小雀仔咧就笑佢話啊，我平時咧好努力咁樣飛咧，都係飛到下啲好矮嘅嗰啲草叢嗰度就停 啦。都係隔離嘅啫， 係啊，甚至有時飛唔到添啊，撞到啲樹枝咧就跌翻落地噶啦。咁我都活得好好啊，我哋有乜需要咁努力去飛到咁遠，飛到咁高咧？咁樣。咁呢個基本上就係昆盤嘅故仔就係咁啦。咁留低落嚟嘅作問題或者傳釋問題，唔同學者嘅爭議位就係在於究竟昆盤同埋小鳥邊個先係體現咗逍遙咧？邊個先係象徵住逍遙咧？咁呢個就已經成為歷屆歷代嘅莊子學者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啦。咁當然我哋之後就會討論究竟邊種傳釋好啲，會令我哋有對逍遙有啲咩額外嘅啟發咁樣咯。咁我諗第一個最重要嘅傳釋會係國象啦，因為以我所知，我哋而家睇到嘅所謂莊子呢個傳世嘅版本，其實係國象編輯出嚟㗎嘛。即係而家我哋見到所謂啱啱阿鳳講到內外篇啦、雜篇啦，總共33篇，其實呢個樣啊，正正就係國象整理出嚟嘅結果。 東晉時代國象啦， 係啊， 咁莊子係先秦時代嘅人啦，咁都過咗 好多年 嘅啦，好多年啦，係咪？經歷咗成個漢代啊，跟住到魏晉啊，國象係好經典。不過我反而想兜翻轉頭，呢、這個昆盤究竟係咪有一啲寓意？因為我睇過啲學者講咧，其實呢個昆盤都係比喻緊心靈嘅。咁就因為有啲學者認為咧，喺即係莊子嘅文獻入面，尤其是最開頭嗰幾篇啦，即係叫內篇嗰七篇啦，咁似乎心靈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觀念啊。咁所以咧，有學者就咁樣傳釋，就話其實頭先嗰個一條魚叫做鰡啦，化為一隻大鳥叫做鵬啦，其實唔係真係講緊自然界有啲咁神怪嘅事情，而係講緊我哋嘅心靈咧，可唔可以由一個喺水中嘅一條魚咁嘅狀態咧，能夠即係 轉化成為一個可以上到幾萬里咁高嘅一個心靈。你哋點睇咧？佢冇需要有一個寓意喺度咧？ 唔係，我都就算係咁都可以係個寓，呢個就係嗰個寓意都得啦，即係一個理解係咪？即係佢用嚟比喻佢嘛，即係用嗰、那個。即係鰻鰻嗰種變化，即係不過我唔知係咪，本來我諗住後尾先講嘅添，諗住留翻有啲嘢。即係嗰、那個，我估不如阿超你講下嗰個國象嗰個講法先，咁我就住嗰個會容易啲講落去嘅、 即係頭先講究竟邊個係逍遙， 或者佢點樣理解呢、這個 好出名嘅講法咯？即係或者唔講國象，講翻阿超頭先話比喻鰻鰻嗰種比喻一種心靈嘅超越咁樣。咁我估呢個係比較多學者會認同嘅一個詮釋，就係、是、認為其實逍遙體現咗喺邊度啊？就係、是、體現咗喺鰻鰻鳥嗰種不斷突破自己嗰個變化嗰度、就係逍遙啦。反而咧，嗰兩隻雀仔咧就局限於自己嘅身份、局限於自己嘅可能性，仲笑其他人添。咁呢個係體現咗唔逍遙啊，因為佢係有限制嘅。因為呢個故仔之後，逍遙遊入面即刻就有兩句，就係、是、譬如話小知就不及大知，小年就不及大年。咁好多人覺得咧，小知同小年咧就係嗰兩隻細雀仔，大知同大年咧就係鰻鰻。咁所以阿超講咗傳釋咧，我覺得係比較常見嘅、就係、是、推崇鰻鰻而貶抑嗰兩隻雀仔咯。但係國象就作為一個莊子編輯者呢個咁重要的角色咧，佢對呢個古仔嘅傳釋又好特別咯。 即係佢唔同意係要捧高鰻或者鰻，而係貶低條同學溝嘅。 佢有個好出名嘅講法。 咁佢係點樣？ 就係、是、色性逍遙，不如阿超。 係啊，即係話其實每件事物都有佢自己嘅性分啦，即係佢嘅本性啊，或者佢嘅喺宇宙中、喺世界中嘅一啲本分啦、所以所謂性分啦。咁所以只要你能夠做到你嘅即係性分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係逍遙㗎。咁、大鵬啊，梗係要飛到鬼死咁高啦。咁、你雀仔啊，梗係喺啲樹枝嗰度跳下跳下㗎啦。你冇理由要求雀仔會飛到九萬里㗎嘛。咁所以大家各有自己嘅性分啫，咁啊雀仔就喺樹枝度跳嚟跳去，咁咪逍遙咯。 咁即係所以國象嘅意思就係，無論你係作為鰻鰻定係條魚學溝，你只要安於自己嘅性分咧，做翻啱翻自己性分嘅事咧，你就可以得到逍遙，即係佢係咁樣嘅意思。 係啊，國象甚至其實最惹火嘅一啲講法就係、是，甚至乎佢推演到咧就話，即係神妾就有神妾嘅性分，咁你神妾咪梗係安於做一個神妾噶啦，係咪？你唔好作反啦，咁即係呢啲係即係一般讀國象會覺得咦有啲突兀嘅地方咯， 或者甚至會將呢個推演到一種好極端嘅相對主義式嘅立場啊嘛，即係就好似佢講緊，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特質啦，當然係咪？所以所有人你咩叫做適合你嘅一種生活方式？你即係逍遙對莊子嚟講，我會覺得佢係講緊一種理想嘅人生嘅狀態啦。咁當然個內容或者實際上咩意思，就好多詮釋嘅空間啦。咁其中一種所謂角色其性啊嘛，即係國象講呢、這個就唔同嘅有唔同。咁你可以推演到就係其實佢講緊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唔同，所以冇一個絕對嘅標準話點樣自己好。不過我就唔係好同意呢種講法，即係如果咁樣解國象啦，即係喺一個意思之後，我覺得國象係啱嘅，即係話唔同嘅嘢佢有自己嘅天性嘅。呢個係嗰個自然而然有嘅一啲特質，但係於是每一種唔同嘅生物啊或者事物啊，佢生活嘅理想狀態應該係唔同嘅。人有人嘅特質，所以人有人嘅生活嘅狀態咧特別。但我就覺得唔應該推演到一個地步，就係每一個個別嘅人都有一種唔同。只要尤其是好多時跟住你下一步嘅解釋就係佢中意做乜咪做乜啦，即係所謂逍遙自在就係為所欲為咁樣。一個人自己想做啲乜，跟隨自己嘅喜好慾望咁就啱啦。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對。莊子嚟講，人呢一類嘢咧，即係唔同嘅人當然有分別，但係佢有一種叫做對人而言理想嘅生活狀態，呢個係狗唔應該追求嘅，就等於人唔應該過一種狗或者魚嘅生活。即係你話點樣叫理想生活咧？喺水裏面自由自在，咁人得噶嘛？即係冇任何器材嘅支援底下，甚至有都好唔自由自在。我之前去潛水覺得好痛苦啊，即係壓住曬，跟住又隨時飲水咁樣咧。即係呢啲唔係我生活嘅方式，我知道我可以勉強喺下邊，但係唔會生活得快樂嘅。咁但係我覺得。對佢嚟講，人係有一種特別嘅特質，以至於對佢嚟講有一種方式係對所有人都適用嘅，所以可以批評有一啲人嘅某種生活方式，即使佢係跟隨自己嘅意願啊，但可能我哋可以話佢過得唔好嘅。咁喺呢度咧，翻返去嗰個例子就係、是，我會覺得鰻鰻佢係推崇嘅，其實即係當然，如果你係一隻雀仔嗰啲蟬仔、麻雀仔咁樣，咁你冇辦法，你就唔應該學鰻鰻去生活。但係。鰻鰻係一種好特別嘅嘢，我覺得呢度可能或者一人可以再講多少少。人係鰻鰻嗰種類型嘅嘢，我會覺得。咁所以如果人唔係過嗰種生活就有問題嘅。 咁當然你調翻轉你，我唔會勉強嗰啲雀仔要學昆彈咁樣飛，但係人唔係嗰啲嘢， 係啦。所以 Roger 嘅意思係，我覺得呢個幾 inspiring 嘅，即係因為頭先阿超講到就係各象覺得色性逍遙啊嘛，就係你只要嗱天生咧就俾咗啲性你嘅特質你嘅，咁呢啲特質咧就帶嚟一啲能力嘅，咁啲能力咧就帶嚟一啲份位嘅，你啲責任嘅，咁所以你要跟住呢啲嘢咧。做曬你嗰啲份位嘅嘢，你就逍遙啦，你就幸福噶啦、你人生就係理想噶啦。咁、但係就會帶嚟一個有機會一個理論嘅問題，就係、是、會相對主義啦，亦都會壓迫啦。女人咧就你 嘅女人應該點點點， 你就唔應該上節目噶啦。咁樣可能係咁樣，咁你反而上咗節目，你就做咗你本分以外嘅，咁你就唔逍遙。咁可能各象嘅哲學就會帶出一個咁我哋難以接受嘅結論。但係 Roger 頭先嘅講法，我覺得非常有趣嘅就係、是。其實性分唔係個體咁樣理解嘅，即係唔係每一個個別嘅人會有個別嘅性分，而係一個類咁樣理解，就係、是、人本身呢一類咧，佢有佢嘅性分嘅。例如我亂噏啦，莊子應該唔會同意，例如理性咁樣，有西方哲學夠強調。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活出呢個性分，就是、要善用理性咯。其實可能亞里士多德有類似嘅諗法嘅、所以如果我哋個別嘅人，唔活出嗰啲理性，唔善用嗰啲理性咧，其實我哋係辜負咗人類呢個類嘅性分嘅。我哋要活出呢個性分，我哋先逍遙。咁呢個似乎就 Roger 嘅解釋對各象、對莊子嘅解釋啦，即係 Roger 解釋各象點樣解釋莊子啦，就似乎強啲，冇咁易有頭先我哋難以接受嘅一啲結論咁樣咯。我仲有冇理解錯？我有冇解釋錯你？ 大概係咁啊，即係當然，所以我會覺得嗰、那個，因為頭先我都講一開始就係、是、嗰、那個逍遙對莊嚟講，我覺得佢係講緊一個理想嘅人生境界。所以呢個好重要嘅就係你點樣理解佢咧，就要睇下人係啲乜嘢咯。所以我覺得莊子係對人有一種睇法嘅，係用佢某種能力一陣，我哋會講，因為而家時間似乎差唔多。咁啊，有個有種能力好特別，不過就未必係西方講嗰種理性，係另一啲嘢。咁一陣可能我哋有時間再繼續講落去。咁但係我覺得佢講嗰個能力係針對每一個人共同嘅某啲好重要嘅特質。 所以就冇話我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唔係咁極端地個體嘅相對主義，但仍然都係類係唔同嘅。 係， 但係入邊類入邊嘅個體咧，係唔係相對嘅？即係唔係話我嘅逍遙同你嘅逍遙可以完全唔同？因為我哋都係人啊嘛。我哋嘅逍遙就一樣。 我哋呢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逍遙遊。我哋啱啱咧就講到各象咧係點樣解莊子嘅，咁咧佢就大約嘅意思就係色性而逍遙咁樣啦。咁唔知道其實你哋各位自己對於莊子嗰個文本會有啲咩睇法？ 我順翻頭先一接住講埋落去啦，即係我會覺得莊即係莊子會認為其實雖然佢冇明確咁寫，但係佢心目中有一種對人嘅理解嘅，即係我哋要分點為之一個對人而言一個理想生活狀態，就要捕捉到人最重要嘅面向啦。因為人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我嘅慾望、我嘅本能、我嘅理性思考嘅能力、我嘅身體係咪？而即係我哋冇辦法令到每一個方面，譬如身體又同時好健康，個心靈又非常之靈，因為你要讀書就會影響你嘅健康咁樣嘛。好多時你會有取捨嘅。所以問題，當我哋做唔同嘅嘢，對身體唔同嘅面向有唔同嘅影響嘅時候咧，咁點樣去？其中一個最重要，我覺得嘅問題就係你要揀出最重要嗰部分，呢、這個所謂真我啊，或者即係對人嚟講，好多都係屬於我嘅一啲嘢，但係邊部分最緊要咧？即、就、係、是、我去理解莊子，我睇嘅時候就係、是，即、就、係、是、我覺得佢會認為人最重要嘅係一種能力，就唔係你嘅手腳啊嗰啲身體上嘅，而係某一種能力。嗰、那個能力亦都唔係純粹話思考、理性分析能力，而係一種能夠抽離自己嘅觀點。去睇事物嘅能力，然後去用唔同嘅方式去回應呢個世界唔同嘅問題。我覺得即係道家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即係智慧啦，所謂就係佢會睇到第一人嘅限制，人作為一個個人，尤其是好多嘢你係控制唔到嘅，你做唔到嘅，你有好多唔同嘅要求，但係個世界未必會回應你，你都可以即係某程度好有限咁改變呢個世界嚟遷就你自己嘅需要啦。但好多時係唔得嘅。咁啊，人好有限啦，呢個第一。但系咧，人同其他生物有一个好重大嘅分别，将人同其他区分出嚟嘅，就系、是、一条鱼，佢只能够用鱼嘅观点嚟生活；一只猫只能够用鱼嘅观点去睇呢个世界，然后过一种对鱼嚟对猫啊猫识讲嘅生活嘅适当嘅方式嚟生活。但系人系好得意嘅，当然你可以话人都只系能够从人嘅观点嚟睇呢个世界，以人嘅方式生活。但系人嘅观点特别在于咩咧？就係、是、人嘅觀點唔係淨係可以停留喺某一個特定主觀某一個個人啦呢一刻睇嘢嘅方式，甚至唔需要一定用人嘅方式去睇嘢。即係覺得其中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 人你有冇見過獅子養寵物或者養啲，即係獅子其實成日打羚羊咁樣啦，咁有一次點解唔會話其實好辛苦啊，次次肚餓先去捉，不如咁啦，我哋今次捉兩 pair 翻嚟咁樣啦，捉兩 pair 羚羊，食一對，留低一對繁殖佢啊，咁樣養佢咁樣，即係動物好少養寵物噶嘛，或者養其他嘢嚟俾自己食嘅，點解人先會嘅？即係咩叫養動物咧？有冇養過動物？你有養貓啊？通常最開心係咩環節咧？ 最開心係可以服侍到隻貓。 係啦，冇錯。嗱，呢個好重要，尤其是 佢主人嚟㗎嘛。 尤其是服侍嘅活動裏面，通常咧養中意養嘢人咧，最中意餵動物嘅，即係餵嘢俾佢食嘅。嗰度仲要話咪養食人倉咁樣，咪抌啲肉啊，抌啲金魚落去，抌啲人落去咁激嘅，咁你好開心啊嘛。但係人先可以做呢樣嘢喎，因為你餵一隻動物食嘢，其實你係俾佢適合佢食嘅嘢佢食，對嘛？佢中意嘅食，唔係俾你中意嘅嘢佢食。即係《莊子》裏面另一個部分有一個古仔噶嘛，話有個皇帝捉咗只鳳凰翻嚟咧，咁佢哇好開心啊咁樣，佢好中意只鳳凰嘅，咁啊餵啲珍馐百味，佢中意食乜就俾曬佢食啊，魚翅啊咁嗰啲啦可能啊，佢唔食啊嘛，跟住啊咁搞錯唔識貨，再揾啲好啲嘢，再煮靚啲咁啊，假設佢都係唔食，結果餓死佢咁樣啊，咁個莊子喺度有個批評啊嘛，佢話佢係以人養鳥啊嘛呢個，而唔係以鳥養鳥。即係你養一隻雀仔，你係用佢嘅角度去了解佢嘅需要。人可以呢、這個反映一樣嘢，其實人能夠從其他生物嘅角度去睇事物。佢唔係講緊我自己中意啲乜，我係了解。雖然我唔係佢，係嘛？但某程度上，雖然我唔能夠完全等同於佢，人唔能夠完全等同於一條魚，但佢能夠某程度上離開人呢個所謂人類嘅觀點去睇呢個世界。即係我覺得對莊子嚟講，人最重要嘅就係呢種靈活轉變觀點嘅能力。因為點解？一個世界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嘛。有時你要面對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就要透過改變自己嘅觀點嚟睇嘢。所以喺度咧，我覺得嗰個鰭鵬嗰個比喻翻去就係、是，其實有好多時候就跟住話，究竟係大鵬鳥逍遙啲定係乜？其實我覺得重點唔係只鵬飛得幾遠，個重點係佢唔係鵬嚟啊嘛，其實佢係一隻叫鰭/鵬嘅生物啊，係怪獸嚟嘅。其實某個意義嚟講，同埋鰭鵬好得意嘅，佢咁樣描述呢，你睇開頭嗰幾句，北冥有魚，其名為鰭。第一，佢係一條鰭，呢條鰭係大魚啦。大魚住喺邊呢？大魚住喺海嘛，佢唔會住喺海面㗎，因為佢大嘛，佢一定住喺最深嘅地方。然後佢要變成鳥係點呀？首先佢要游上水面啦，然後佢要變成一隻好大鳥，佢都有講㗎，呢度就直接啲，就係佢要垂天呀，佢要靠好大嘅風，要飛到好高先可以飛去第二度。佢由呢個宇宙或者呢個地球呀，最深最低嘅地方去到最高嘅地方，然後佢由最北嘅地方去到最南嘅地方，個古仔其實係咁喎。所以呢度其實代表咩？佢見到嘅嘢係咩？佢嘅觀點，如果從佢位置嚟理解，佢係呢個當然你咪咁東西咧，咁樣係咪？海陸空其實同埋整個宇宙嘅任何一個位置，佢都可以佔據。其實個 point 我覺得係。 所以你覺得其實莊子喺呢度唔係直接或者係唔係直接將鰭鵬同條魚學溝對立，因為鰭鵬同條魚學溝咧，唔係兩種唔同類型嘅嘢，而係佢用鰭鵬比喻作人嗰種可以轉換嘅一個思想心靈狀態，即係由你可以隨時由一個鰭，即係一條魚咁樣啦，就化而為鳥轉成鵬嘅，又可以由呢度飛去，即係左邊飛到去最右。 類似，不過我覺得佢要講嘅正正係佢哋係完全唔同類型嘅嘢。即係鰭鵬係另一種嘢，但係鰭鵬你感覺上好似係怪物咁啊嘛，但我覺得其實唔係啊，鰭鵬就係你同我咯，呢個就係人啦，人嗰種轉變觀點嘅能力，所以同埋你留意佢係由魚變成雀仔啊嘛，唔係淨係位置上嘅，魚中意食啲乜嘢，點樣對佢嚟講係理想嘅生活，同一隻雀仔係好唔同嘅， 即係完全人就係係 啦，於是嗰隻佢講嗰隻麻雀仔或者隻蟬，其實佢永遠只係停留喺同一種形態，用同一種觀點睇嘅。人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可以轉換，當海唔適合佢生活嘅時候，佢可以以鳥嘅方式嚟生活。咁你想象嘅唔係淨係鰭鵬啊嘛，佢可以甚至轉第二啲嘢咁啊，照計係佢冇限制一定要咩？所以嗰個係人嚟嘅，其實係比喻人。咁、那個重點係嗰種能力，所以又唔係話個純粹嗰個就係心靈咯。我會覺得嗰、那個係人，不過人嘅重點在於呢度就係唔係物化，即係唔係作為嗰個外形物質上嘅轉變，因為好多時解嘅 即係唔係話我哋人可以突然間三對腳就飛上天， 而係我哋就算唔需要變成一條魚，都可以用魚嘅觀點睇嘢嘛。呢、這個就係人最獨特嘅地方。 呢度我有好多好多嘢想講嘅、即係第一點 ，Roger 頭先提到。人其實似乎你會覺得莊子覺得人都有一種好特殊嘅能力，就係嗰個轉變嘅能力，係所謂真我啦。即係好多人理解道家或者老莊都會覺得 佢關心嘅就係點樣喺個亂世度活出真我，落得逍遙咁樣啦。但係呢度我覺得係可以補充少少嘅，就係莊子究竟承唔承認人有一個真我係一個好大爭議嘅問題。因為雖然我哋今日講逍遙遊啦，但係譬如喺《齊物論》入面，佢 explicitly 係談及到真君呢個概念或者真宰呢啲概念。頭先 Roger 就話人有好多面向嘅，但係唔係個個都係最重要嘅。但係呢個令我諗翻齊物論咯。佢 exactly 有一段就係話啊，人真係好多面向，有五臟六腑啊，有啲骨絡啊。咁邊啲堆嘢入邊，邊個先係真我呢？即係莊子我理解咧，就係話唔知噶。佢就問係咪輪流做嗰個真我咧？佢又話唔知噶咁樣。甚至逍遙遊入邊其實都有一句叫做自人無己咯。即係一個最人嘅人，知人啊！即係最人嘅人係冇我冇己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唔同意 Roger 嘅講法，但係好吊鬼嘅。即係嗰個真我人嘅所謂最本質嘅東西，就係冇本質咯，就係不斷喺度轉換咯。所以最人嘅人咧，反而係冇咗個真我嘅。咁呢個係補充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好同意，其實成篇逍遙遊好強調嗰個觀點嘅轉換。咁亦都牽涉到我一開頭上一節講，其實逍遙遊同現代嘅哲學論文好唔同啦，佢一個古仔形式啦，而好多對於咩係古仔係一個好多研究嘅東西啦。Peter Goddy 即係一位西方嘅哲學家，會理解古仔最大嘅特色係咩呢？就係、是、有觀點嘅衝突，有好多唔同觀點，有角色嘅角色同角色之間嘅觀點衝突啦，嗰、那個寫古仔嘅人同嗰啲角色嘅衝突啦。我就是一個讀者同嗰啲角色嘅觀點嘅衝突，古仔嘅精髓咧，好多人會覺得點解而家我哋覺得現代哲學唔應該用古仔寫，因為唔清楚啊，好 messy 啊。但係 Goddy 就話古仔嘅 messiness 咧，嗰個張力 亂 世啊，就 exactly 就係古仔嘅價值。而我覺得呢度同我理解莊子係好相關嘅，因為其實我有啲反對咧，即係譬如郭象話啊。兩個都係逍遙，咁而譬如有啲作家、有啲傳譯者話唔係嘅，昆鵬先係逍遙。好似佢哋理解莊子嘅古仔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想將呢個好混亂嘅古仔變成一個好單一嘅命題，就係、是、逍遙就是昆鵬咁樣。佢就揾一個莊子嘅代言人，其實就係咁啫嘛。理解譬如庖丁解牛咁樣，佢又覺得啊庖丁咧就係代表咗莊子啦。即係佢哋睇清所有古仔咧都要唔夠清楚，我要揾個代言人出嚟，跟住就代表嗰、那個角色咧就代表逍遙啦，嗰、那個角色咧就代表養生啦。咁我係反對呢個詮釋嘅，我自己嘅詮釋就係覺得要保留翻個古仔嘅混亂性。所以我理解逍遙遊係點理解咧？我就覺得逍遙遊同其實同 Roger 講嘅好類近，就唔係一個篇章去談及咩逍遙。而係逍遙呢個篇章本身嗰種觀點之間嘅不斷轉換咧，呢、這個過程本身就係逍遙。所以其實你讀逍遙遊嘅時候，除咗你會，你點解你人點解可以讀到古仔啊？就因為你讀昆鵬嘅時候就代入佢咯，你讀到嗰啲雀仔嘅時候又代入佢咯。你喺個讀逍遙遊嘅過程入邊，就會不斷代入唔同角色嘅觀點入邊。甚至除咗嗰啲古仔之外，有啲唔係古仔嘅，譬如頭先講小知不及大知，小廉不及大呢啲 statement 式嘅句子，你都會代入佢喎。咁你就不斷讀逍遙遊，就不斷轉。咁所以我理解咩逍遙遊咧，其實就係讀逍遙遊嘅過程。逍遙遊呢種故事嘅集合，就係體現咗逍遙遊咯。所以佢唔係談及逍遙遊，佢係呈現咩逍遙遊。其實就係同先 Roger 講嘅講法，就係、是、觀點之間係不斷轉換。呢、這個就我理解咩逍遙遊咯。 我回应两句，一个第一就系，即系我会可能我会比你再着重啲，就系嗰、那个即系逍遥都系可能有某啲代言嘅角色，即系我会觉得譬如昆鹏系佢会比较代表到庄子嘅睇法嘅，咁佢嗰啲雀仔嗰啲其实就唔你可以好笼统咁话，各自做到自己中意做嘢都叫逍遥都得，但系我估对庄子嚟讲，逍遥系一个特别嘅理想境界嘅时候咧，作为系指某种对人而言最适合嘅生活方式嘅。咁啊，所以佢都會覺得人有某啲特性。不過嗰、那個當然個重點就在於嗰個轉換觀點嘅嗰個能力啦。我喺度，同埋跟住講到嗰個無我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我會覺得佢好強調要啊，即係無虛己又知呢類嘢咧。即係其實嗰個我係唔同嘅，佢唔係叫你話冇自我或者冇本質呢樣嘢。我覺得重點唔喺度。嗰、那個我係指某一個特定嘅個體，佢係一種特定嘅睇法，係啦。所以其實佢係反對自我中心，先至成就到人最重要嘅特性。人正經就係唔會。 黐喺某一個特定嘅觀點，而呢樣嘢係令到人最大嘅不幸嘅帶嚟，就係你本來有能力去擺脱你嘅觀點，去睇呢個世界嘅事物，去轉換一個角色，但你轉唔到。呢個我會一人再解釋。 因為財務論 exactly 就係話，如果你限於個形咧，限於一個特定嘅身份認同咧，就心死咯。就哀莫大於此嘅，即係哀莫大於心死個出處，即係陳文亮就會覺得你限死咗自己，你就唔逍遙咯，你唔自由咯。呢個係對可能係對人嚟講啦 ，Roger 會覺得最可悲嘅一個狀態。而一個真正逍遙嘅狀態就係突破呢啲刑區嘅限制，突破呢啲想像，突破呢啲身份認同，喺唔同觀點入面不斷轉換。呢、這個不斷轉換嘅過程其實就係逍遙咯，我嘅理解。 雖然我哋都唔想俾啲時間限制，但無奈節目就係有時間限制嘅。 我哋靈活啲去。 係啦，咁我哋呢節咧就差唔多， 冇所謂 嘅，我哋下次再翻嚟啦。啱啱朱文咧同埋 Roger 就講到莊子咧，似乎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睇法，就係我哋作為人咧，其實可以成日都轉換觀點嘅。而轉換觀點咧，其實就正正一個人好重要嘅特質啦。咁如果其實放喺日常生活上，或者係我哋而家嘅一啲狀況上，其實可以點樣運用呢啲睇法咧？係阿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我回應翻頭先啊 Roger 同朱文啦，我都同意嘅，即係你睇翻嗰個莊子嘅原文咧。佢講到呢個大鵬咧飛到即係九萬里咁高咧，跟住莊子問咗讀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天之蒼蒼係咪佢最原來嘅顏色咧正色咧咁？跟住佢講咗句咧，其實大鵬喺九萬里嘅高空咧望翻落嚟地面咧，其實都係咁，都係一撇嘢。即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我哋太細翳，用廣東話講係嘛？即係我哋你嘅錢就你嘅錢啊，唔係我嘅錢啊。咁一隻杯一隻杯，佢係同另一隻杯好唔同。但你設想下自己飛到九萬里咁高咧，其實嗰啲嘢係混沌一片嘅，即係你分唔到一隻杯兩隻杯。 即正如你坐喺飛機上面，其實你望翻落去地面都係一撇嘢咁。 即係喺我哋現在嘅生活入面，可能有啲嘢我哋非常之在乎嘅，可能個朋友真係欠你錢咁啊，你好嬲好嬲。但你設想下你飛到九萬里咁高咧，其實可能真係一片混沌，呢啲可能未必一定咁重要。即係頭先 Roger 講咗好清楚嘅，就話呢個觀點嘅轉換啦，咁即係莊子入邊好多呢啲嘅例子啊，即係齊物論佢都有講到話，即係究竟馬騮咧就中意住喺樹上面嘅，咁人啊得唔得啊？咁跟住泥鳅魚啊，中意喺啲 濕濕立立 啊，喺啲沼澤嗰度。究竟泥鳅魚啊、人啊、馬騮啊，邊個先知道最正確嘅居所咧？咁其實事實上冇一個所謂最正確嘅居所，所以咧你千祈唔好淨係局限喺自己嗰個固有嘅視點嗰度。咁我好同意，不過就啱啱阿鳳開咗呢個課題咧，我又想問下大家啦，即係咁喺呢一種咁嘅莊子所向往嘅理想嘅生活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喺我哋實踐上面咧？咩叫成日轉換觀點咧？係即係我今日係泛民，我聽日變咗建制咁，跟住又聽日變翻泛民咁啊？咁即係其實即係點樣做嘅咧？呢、這個 我覺得呢度可以咁樣諗嘅，即係人好得意嘅，即係人一方面有呢一種可以轉換觀點嘅能力，但係咧其實你唔可以成日變嘅。因為你咁樣個，即係你好難建立到一種對你嚟講適合嘅生活方式，因為冇咗你啊，完全係。即係個情況好似係我舉個例，譬如你想象呢個世界就係一等大廈，即係得等大廈啫，冇之外噶啦，就好多間房嘅。咁每個人都會有一間房 ，OK？ 咁你生活就喺間房裏邊啦。嗱，你諗下，如果你買間假設間屋原本係冇人租，即係租過住嗰啲一手樓咁樣啦，即係仲有翻上一帶，唔係而家嗰啲劏房啦咁樣。咁你可以，你通常你買咗間屋，你搬入去住，你第一樣嘢做啲咩？你会做啲咩？就咁住啦，咁样净系睇咁样。你会做啲咩？ 买啲家私。 你会买啲咩家私啊？你点样拣啲家私啊？你拣啲自己最憎嘅，见到会好唔开心嘅嘢，唔会噶嘛。通常你会拣啲你中意嘅嘢，你就会布置佢啦，用你嘅方式，系咪？你系令到自己喺嗰度生活得好噶嘛？其实系嗱，你日日搬屋唔系几好嘅，其实系咪？你好难生活到嘅。即系当然有一啲屋系特别啲嘅，即系佢里边只系得一张折凳，有两张折凳，一张台，一扎花生盒同埋啤酒罐饭盒，因为嗰啲人做大买卖嘅咁样，佢唔谂住久留嘅喺个旧。但系你谂住喺嗰度住咧，喺度 settle 咧，其实你会买一啲嚟布置佢，佢就会显示咗你对你呢、這个就系你嘅特色，烙印咗喺呢间屋里边。好啦，咁通常有时啲屋会有事噶嘛，即系一方面你有间屋你先住得开心啦，但系屋有时会有事，譬如佢有条裂痕。有時滲水，咁你一滲水，你會點做啊？ 揾人整咗佢。 你會唔會搬啊？ 你修補佢。 你修補佢先，你唔會即刻搬噶嘛？因為你即係除咗話好貴或者未必有地方之外，其實你有好多嘢喺度噶嘛。你唔會即刻就想搬走嘅，你會想如果有小問題，你修補佢啦。咁但係問題係有時呢啲嘢你控制唔到啊嘛。 佢有時條裂痕越嚟越大，或者燒著咗突然間有啲嘢。咁通常火燭都係你第一樣嘢諗嘅就係救火，係咪？如果喺人哋屋企你就走啦，立埋佢啲嘢走啦。咁但係如果喺自己屋企，通常你試下救火先啦。跟住到救唔到嘅時候，你先上咗。但係一走你又要諗一個問題，拎啲咩走咧？係咪？因為你好多嘢喺嗰度噶嘛。嗱，其實從一個外部嘅人嚟睇，如果唔係你屋企火燭，有個人屋企咁樣燒到咁，你覺得佢最理智嘅做法做咩？就走咯，冇呢間屋咪去第二間屋咯，係咪？但係對嗰個人從佢嘅角度嚟睇咧，因為佢喺度生活噶嘛，佢一路以呢間屋嘅主人或者居住喺呢間屋嘅身份去睇呢個世界，去睇自己嘅其實係。所以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如果萬一而家呢個身份，呢間屋就係佢嘅身份，佢呢個身份有時未必嗱，通常佢住得喺呢度，以呢種方式嚟生活，你呢個身份嚟生活，係因為呢個睇嘢嘅方式幫到佢。令佢過到佢嘅生活，嗱人人都唔同嘅，你間屋嘅設計同我間屋唔同，但係人人都有一間屋 ，OK？ 但個 point 係去到某啲位，因為個世界會變噶嘛，嗱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呢個牽涉到個即係社會嘅問題都係嘅，個制度同人嘅身份都有好得意嘅共通點嘅，就係咩咧？即係第一，佢係幫你解決一啲問題嘅，因為制度話俾聽咩應該做，咩唔應該做，你嘅身份話俾聽喺咩時候你以咩方式去做一啲嘢，咁通常咧，你要。之所以採用某個制度，政治嘅好咩都好啦，係你嘅身份係因為你面對緊某一啲問題，嗰、那個制度就係要幫你解決呢個問題，那個身份要幫你解決呢個問題。OK， 好啦，但好得意啊嘛，呢、這個制度或者身份都係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佢就解決唔到你嘅問題，有時你用錯身份嘛，有時你整個制度出嚟諗住大家生活得好啲，原來生活得好差嘅，咁呢個制度唔 work 啦，或者佢 work 係咩意思呢？就佢、是、解決到個問題。當呢個制度解決到個問題，佢就冇用噶咯，其實。但系制度要发挥到作用，同你嘅身份要发挥到作用，有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就系佢要稳定落嚟。制度唔可以日日变嘅，你嘅身份都唔可以一日采纳一个嘅，得唔得？一个环境唔好变得快到咁啊！所以咧，你又要，但系人好得意，人可以换嘅，其实系嘛？所以喺度咧，你就要掌握到所有制度、身份，佢冇一个永恒不变嘅价值嘅。其实对一个人嚟讲，因为个世界会变，随住如果尤其是你嘅制度同个身份越有效。其實佢就會跟住變啊嘛，因為你改變個世界嚟令到冇咗一啲問題，但係人用某個制度或者身份，佢都有代價嘅，佢又唔會係完美，只係解決到你要解決嘅問題，但係唔產生第你好熱咪裝部冷氣咯，咁咪涼咯，但跟住又引發咗第啲問題啦，你能源嘅問題啦，可能有對嘛？咁、所以咧，人最重要嘅就係能夠喺嗰個制度或者身份唔再能夠應付呢個改變中嘅世界啊，不斷去轉去第二度，最好嘅做法係咁嗱，有時係咁啊嘛，我哋想。走唔想走啊！於是共存亡嗱，呢、這個喺體驗翻，其實你講緊，喂，現實生活點樣咧？我最中意講呢個失戀，對嘛？即係你嘅朋友啦，唔好講你自己啦。失戀嘅人係點啊？即係你同佢講，喂，咁樣好慘啊！我失戀啦，女朋友走咗咁樣。佢話冇嘢嘅，你過兩日冇事啦。佢話唔係啊，今次唔同嘅咁樣。嗱，唔係我哋次次都係咁講嘅喎，我要死啦咁樣。跟住佢乜都做唔到嘅，通常係咪工作做唔到，其他嘢都做唔到。跟住阿媽睇到好心痛啊！你唔好當我係媽啊，傻嘅咩？我知你阿媽，但係有乜所謂咧？嗱，即點解？因為當一個人失戀嘅時候，佢唔係呢個世界少咗個女朋友。通常你同佢講咩，揾個第二個咪得咯，少咗一樣嘢咪換另一樣嘢咯。對佢嚟講，佢唔係少咗一樣嘢，佢嘅世界，佢嘅世界係崩潰咗。因為對佢嚟講，作為呢個女仔嘅男朋友就係佢嘅身份最核心嘅部分。其他翻工、放工同阿媽食飯，全部都係圍繞住呢啲嘢。即係點解你要翻工啫？因為我要揾錢同佢結婚啊嘛。 喺呢方面我就冇乜經驗啊！睇下朱文， 我觀察其他人就好多嘅， 係咪？ 唔係，我都想講點樣喺現實度落實。我同意 Roger 講嗰個冇永恆價值嗰個 point 嘅，即係我覺得莊子咁強調觀點轉換咧，其實唔係真係叫你係咁轉啊，即係其實佢個重點係在於你要保留一個可能性同埋開放性，即係轉換本身其實未必有價值嘅。只不過係你堅持唔轉換會損害你的人生，所以你就要轉換。所以唔係話你係咁轉，越轉越多咧，係咁變嚟變去咧，你嘅人生就逍遙。佢係講緊一種 negative 一種極限嘅概念，你我覺得即係你唔好執實喺某一個觀點度，而唔係叫你瘋狂轉。你唔執實即係保留一個開放性。咁所以其實例如你睇翻《齊物論》好出名《朝三暮四》嗰個故仔咁樣啦，即係究竟。啊！有個養馬騮嘅人，朝頭早餵三粒俾佢哋，夜晚先餵四份俾佢哋，調轉咧咁樣。咁呢個 果子俾啲馬騮仔係咪？ 佢係講兩行嘅，即係兩條路都得咯。佢又唔係話你今日咧就餵朝三暮四，聽日咧就一定要餵朝四暮三，係咁轉嚟轉去咧。 捱穩一日咧就朝一暮六係嘛？暮六咧咁就最好啦。即係佢唔會咁樣講嘅，我覺得。所以我同意 Roger 講，唔係叫你係咁搬房咯，唔係叫你係咁越搬咧，你搬得越多咧，你人生就越幸福越逍遙，而係講你要保留其實個世界仲有其他房可以轉嘅。所以兩行嘅意思係兩條路都得咯，冇一條。這就是道路，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真理的一條永恆正確的道路。即所以我覺得轉換最重要的價值其實是保留個開放性，而不是叫你不斷轉咁樣。所以你話落實在現實人生有啲咩，其實就係類似 Roger 講頭先嗰啲例子咯。即你要知道其實例如我讀哲學點知又好大挫敗咁樣，其實我唔一定要做個作家㗎嘛，我可以做其他嘢㗎嘛。即是保留呢個開放性，你的人生就幸福好多。 係啊，我諗起阿黃子華先生有喺佢嘅 show 嗰度有咁講過。佢話有個即係臨時演員問佢嘅話，我喺呢度已經做咗兩年嘅臨時演員就扮兵嘅，咁究竟我應該點咁啊？阿黃子華就話：你即管繼續試下先啦，但係試到一日唔得嘅，你咪轉行咯。即係佢話其實每一個人嘅耐力都唔一樣嘅，冇話你一定要一定要聽日轉工。咁如果你覺得你仲係可以嘅，咁你喺呢度繼續試下。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咧，即係呢個世界唔係得一份工嘅、如果你有一日你覺得捱唔住，你唔好結束咗自己㗎。咁、我覺得呢個彈性應該係， 所以我覺得呢個 莊子式嘅人生啦， 有啲係我會講到係儒道之間點樣面對命運，點樣面對人生嘅兩種態度咯。即係儒家好多時 有啲人係死掠㗎嘛， 係啦，就以義安命啊嘛，就係命運啊係好變化無常㗎。你有啲嘢咧， 慷慨就義啦， 我唔理啦，就總之我就控制自己嘅，做控制到嘅嘢，繼續堅持嘅自己嘅良心同原則，撐到底咯，咁就可以做一個頂天立地嘅真正嘅人類咁樣。但係莊子就會用嘅另一種態度咯。就係、是、命運係好無常，你控制唔到好多嘢。咁有條路行到盡頭，你咪轉去行第二條路咯。你咪搬屋咯，搬房咯，冇話一定要堅守喺度，仲要以死明志或者 轉工啦 咁樣咯。 我記得黃子華先生係佢就講埋用呢、這個戀愛做比喻嘅，即係你要知道呢個世界唔係淨得一個女仔嘅。 但 係 有一樣嘢就係、 非常形象化啦。 係啊，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問題咧，因為好多時雖然你人又有呢個能力可以轉，但係好多時你住咗嗰間屋，好似頭先咁講，其實你有感情啊。感情會令你想永遠 attach 喺嗰度，咁但係當佢唔再 work 嘅時候，你都會想唔走噶嘛。咁有啲人就走唔到出去咯，就同一屋共存亡咯。燒嘅時候，但係你要成日記住就係你可以走嘅。咁所以好得意就係人最重要嘅一個能力，所以我哋要分啊。最重要嘅唔係對某一樣嘢嘅 attachment 或者某個特定嘅身份啊，對每一個人嚟講共同嘅係，雖然你每個人都住唔同嘅屋，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呢種咁嘅能力。呢、這個能力作為人最重要嘅特質，所以你要保留佢。而通常你太過黐住某一個單位、某一個身份，你會萎縮嘅呢種能力。咁作為人呢、這個就係一種唔理想嘅生活方式。所以喺呢度咧，其實就我覺得莊子就要鼓勵大家要嘗試要保留翻呢樣嘢，成日記住可以搬嘅。 因為萎縮呢個 exactly 就係《逍遙遊》入邊有一度係，即我哋下一節會再講關於有用無用嘅東西。有一度就係話嗰個。人就係有縫之心啊，即係佢個心咧係扭曲咗，俾啲嘢綁實咗，佢只能夠用一種觀點睇個世界，肯定自己得一種身份，咁佢就好多煩惱啦人生，因為好多時候煩惱就係認定咗自己係啲乜，我一個男人嚟嘅，所以我就要賺錢養家，我做唔到呢樣嘢咧，我就好痛苦啦。但其實點解我一定要係呢個身份咧？我哋可以轉，如果我哋 keep 住執實喺呢度。莊子就係有縫之心，係扭曲咗你個心，甚至死咗。咁有啲似頭先 Roger exactly 講緊嗰樣嘢。 咁其實根據翻我哋啱啱討論嘅，再睇翻個寓言故事，其實好得意喎。就係、是、鰻鵬佢最重要嘅嘢，唔係佢有幾大嘢，佢可以轉換成唔同嘅嘢咁樣咯。係。咁《逍遙遊》呢個文本入面咧，除咗逍遙呢一個主題之外咧，有另一個主題嘅就係、是、有用無用嘅一個爭辯啦。咁我哋呢節咧就嘗試講呢一樣嘢嘅。咁阿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兩個故仔先？ 講嗰兩個故仔之前，講下我對呢個莊子嘅呢個人生觀嘅一啲睇法。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我會咁樣尋求我個問題啦，即係話譬如有啲嘢有冇用咧，其實就睇下佢個適用範圍啦，或者佢聲稱佢攞嚟做咩啦。即係譬如頭痛藥，你唔會當飯食噶，但係你頭痛嘅就食頭痛藥，好有用噶嘛。咁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莊子呢一套哲學咧，即係我好想知道佢點樣聲稱。嗱，如果佢話嗱，我呢個咧只係 幫你我哋解決某一啲人生嘅處境嘅時候嘅問題，即係譬如失戀啦嚇嗰啲問題。咁我就唔保你人生咧係有一個得到一個整體幸福嘅。嗱，如果莊子咁樣聲稱咧，我又覺得冇乜問題。但如果莊子話嗱，我呢套咧直頭就係一個救世良方嚟嘅，就唔係淨係失戀嘅時候先有用嘅，就係幾時同埋任何社會都係有用嘅。嗱，如果咁咧，我覺得呢個聲稱會唔會即係？重得滯啦，大得滯啦。點解咁講咧？即係我成日會覺得咧，道家或者我如果你淨係 focus 喺莊子咧，佢似乎係比較抽離一啲，即係有個撤退嘅味道，即係唔好對個世界有太多嘅介入，唔好有太過積極進取嘅介入。即係個即係你睇孔子咁，孔子梗係話呢個天下無道啊嘛，咁我梗係要改變佢啦，係咪？將個無道嘅天下改譯成一個有道嘅天下咁。咁但係莊子咧，就是、你睇下文本入面，佢成日虛構一啲，即係孔子喺莊子嘅故事入面登場，都係有少少迂腐咁樣嘅。 所以我講多句，《逍遙遊》入面有位神人話佢啲老泥可以整到啲遙信出嚟㗎嘛， 即係儒家式嘅儒家式嘅聖人咧，喺莊子眼中其實只不過係 啲老泥都可以整出嚟啦。 係啊，所以我就即係覺得點樣講咧？即係譬如我哋睇到世間有好多即係令人髮指嘅事情啊，可能即係。差人濫用武力嚇、或者講遠啲，我哋見到有啲國家咧，會有啲小朋友咧，俾啲拐子佬拐咗佢去即係做賣淫啊咁樣，即係我呢啲係令人髮指嘅。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儒家嘅角度，呢啲咁嘅即係傷天害理嘅事，你梗係要改變咗佢。 見義而勇為咯。 係啦，咁但係即係莊子嘅呢一種哲學，究竟對於嗰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係咪真係有用咧？咁頭先阿馮問到嘅兩個故事就係、是、都出現咗喺《逍遙遊》啦，咁啊就。阿莊子就同佢嘅朋友傾偈啦，叫韋斯啦，就話：哎呀，魏王咧送咗我個大嘅瓜係咪葫蘆啊？ 葫蘆嘅種子啊嘛。 係啊，但係即係唔係係啊，送咗俾阿韋斯啊，阿韋斯就埋怨啊，都冇用嘅，即係佢又唔夠堅實，裝唔到水咁。 有啲人就話係暗串緊莊子講嘅冇用咯。 係啦， 咪明串嘅後屘佢講。 係啦，即係有棵大樹咁樣啊。嗰棵樹嗰啲木材咧又好唔夠堅固啊，攞嚟做家私又做唔到嘅啫，冇乜用咁樣。 扭曲啊！ 即係所以係咪其實莊子係有思考過呢個問題咧？即係如果我頭先嗰個角度啊， 我好快嘅回應就係、是、我覺得莊子係治愈系嘅哲學嚟嘅，即係的而且確係 頭痛藥嚟嘅， 即係冇辦法建立到一套積滅積極建立到一啲價值或者。話俾你聽，你要做啲咩，應該做啲咩，咩啱咩錯，咩公義，佢冇辦法正面建立到呢啲。但係我所以睇莊子就睇得係好簡單，或者比較冇咁大野心嘅。所以某個意義上，呢、這個亦都係消離咗儒道之間嘅嗰個咁大嘅分歧，因為其實冇噶，即係冇話佢哋唔係爭奪緊咩應該唔應該，係根本佢面對緊可能係兩種人生處境、兩種人生問題、兩種狀況。咁你失戀嘅時候，你咪要讀莊子咯。即係如果你行某條路行到盡頭啦，或者間屋火燭啦，咁你仲喺度留守咩？咁梗係 be water 走啦。咁、你咪轉嚟轉去，留到邊咪去邊咯。但係又唔係次次都得噶嘛。有啲位你真係要見義而勇為噶嘛。咁呢個時候咪做一個愚者 咯。我啲朋友真係係失戀都唔係我啊，我朋友佢失戀咧，我要用仁義禮智，我都係要為咗佢幸福咁樣。咁呢啲係真係 咁就錯咗咯，即係好似你食要食飯，咁你食咗頭痛藥咁樣。但你當你頭痛咪讀莊子，你要食飯咪讀儒家咯。 不過我覺得 有少少係咁， 我唔係好同意。我會覺得係其實即係至少從啱唔啱，我分咗兩個問題咧，就是、莊子會即係。點樣睇佢自己嘅理論啦？同埋你當然我哋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去睇，譬如你可以鍾意喺呢個時候用莊子，幾時候用儒家，咁當然係另一個選擇。但我會覺得從莊子嘅角度嚟睇，或者我自己睇，甚至將佢擺埋一齊嘅時候，我會覺得即係對莊子嚟講，佢未必反對儒家嘅。我覺得儒家係佢甚至儒家講嘅大部分嘅嘢，莊子都可以同意嘅。意思係譬如儒家好強調人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啊，同其他動物區分就係嗰種恻隱之心啦，有人即係關懷別人嘅能力。簡單嚟講，佢透過唔同嘅制度啊行為表現出嚟，而人係應該咁樣做嘅。OK， 呢個係人作為人嘅一個特性。莊子甚至唔需要否定呢樣嘢，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從儒家嘅角度嚟講咧，你幾時無論咩情況都要將呢個能力盡量咁表現出嚟。好啦，莊子我同阿超講嗰個講法就係佢係褪多一步嘅，即使我哋強調人同其他生物唔同嘅係人呢樣嘢啊，即係嗰個惻隱之心，但係喺某啲處境之下咧，其實係你可以點做啊？ 其實你點樣都唔能夠滿足到佢嘅要求，差人之心會有一種要求嘅，佢會要求你喺某啲特定嘅場景要用某種方式表現出嚟。OK， 好啦，但係對裝置嚟講，人其實最獨特嘅甚至唔係淨係呢樣嘢，人獨特嘅地方就係甚至即使差人之心係人最重要嘅特質，作為人類，佢依然可以好靈活咁，唔一定每一個場景都要將呢樣嘢用一種最極致嘅方式睇成係唯一有價值嘅嘢嚟表現出嚟。呢、這個就係人最重要嘅嗰個靈活性啊，要保留嘅呢樣嘢。因為你諗下，譬如惻隱之心，我見到人好慘，咁我點啊？我悲動啦，係咪？跟住我手震曬啊，咁樣啊，好慘啊！見到個人病咗，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醫生，你做手術，你幫佢，可能有時你要將你嗰種關懷要用另一種方式撳低佢，表達出嚟，係咪？有時你好冷血嘅，即係一個成功嘅醫生，如果部機器咁，咁先做到最後嗰個大目標嘛。尤其是頭先講到一樣嘢，朱文我仲唔係好同意，就係佢話唔同嘅佢哋處理緊唔同嘅問題或者咩，其實我覺得根本即係道家、儒家或者莊子咧，就係講佢其實處理緊嘅同一個時候嘅一啲共同嘅問題，就係禮崩樂壞啊，冇咗一種即係戰亂頻仍。 有啲時間啦，係嘛？ 好有好而家嚴重啲可能 出獸食人。 嗰陣時嗰個情況係其實每一個人喺一種好亂世裏邊點樣可以自處呢，即係未必一定會要話明哲保身嗰種，但係你應該點樣生活先係最好啊？其實佢哋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咁儒家嘅做法就係即係比較堅持佢自己嗰種照將人表現出嚟，點樣救世嗰啲啦。即係莊子未必要反對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因為頭先我都講，你唔係隨時都轉嚟轉去嘛。你係應該可能喺可以做嘅時候就做咯。但去到一個位，其實你知道你自己作為一個人，你做到嘅有限噶嘛。咁、你知道我行刺緊啊秦王就好啦。咁但係你真係做唔到嘛，有時啲嘢、你做到嗰啲人咪去做咯。做唔到你仲要堅持去做，你就會嗱跟住就要出現嗰個問題就係、是、有一啲嘢你係咁要黐住呢間屋，間屋要求你有一啲嘢，但係其實你保唔住間屋，你就要離開啊，你先可以 keep 住自己個情緒嘛。 所以如果套翻落而家，可能係莊子都唔反對你去抗爭㗎，你去改變一啲社會狀況。但你去到一個盡頭，你已經情緒極有問題，咁你咪做翻港豬咯。 你只係得啲樹枝喺手，你要同啲警棍打，其實你冇辦法做到呢樣嘢。 咁你咪轉下咯，即係又唔會反對你真係去抗爭咯。所以呢個靈活性其實，如果落翻喺有用無用嗰啲古仔度，都有顯現嘅。即係莊子同慧思講嗰啲有隻藥噶嘛，即係唔會因為 不歸 石之藥，唔會因為水凍僵咗而龜裂嘅藥。咁佢就話以前有啲人就攞嚟，有啲人攞嚟開洗衣鋪咁啊賺好多錢啊百金咁樣得到，但有啲人咧就買咗佢就攞嚟同越打仗，越國打仗，咁就封咗笪地俾佢。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顯示咗其實有用無用係 keep 住睇翻個 content，keep 住睇翻嗰個靈活性咯。因為莊子有呢度有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嘅，就係啲人成日講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啊嘛。因為就係嗰棵樹啊。即係莊子點樣講嗰棵大樹係話佢係冇用啊，佢唔可能整家私又度唔到佢，即係嗰啲樹枝又扭嚟扭去， 好醜嘅， 好醜， 唔方便你整嘢， 唔方便你整，即係扭曲曬， 度都度唔到嘅，所以就冇用。但係莊子就話冇用嘅大樹正正係佢最大嘅作用，因為佢可以頤養天年，佢唔會俾人搞。 即正正係因為佢生得醜，做唔到家私，佢反而因為咁咧就唔俾嗰啲木匠去斬佢，咁佢就得以生存。 但係呢度係好有趣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呢個故仔咧，即係一般人就會聽到呢個故仔啦。但其實喺莊子入面咧有下集嘅，即係一個山木篇咧，即係外篇嚟應該係有下集嘅。佢就話莊子去行山，咁又見到棵大樹喎。啲 friend 咧就問啊，呢棵大樹有冇用啊？跟住話有啦，梗係咁大，因為冇用，咁啊冇人伐木者就視之不見咁樣，咁就好嘢。咁但係咧，莊子行完山出翻醒啦，就經過户人家喎，咁佢就去住一晚咁啦。咁跟住咧，嗰個人咧就好熱情嘅，就招待佢，咁就叫人劏咗隻雁煮俾佢哋食。咁嗰個仆人咧就問嗰個主人啊，劏邊隻俾莊子食好啊？一隻識叫，一隻唔識叫。咁即係一隻有用，一隻冇用啦。但個主人就話啊，劏咗唔識叫嗰隻。跟住嗰啲莊子身邊啲朋友就嚇、你琴日唔係話棵大樹冇用，所以可以頤養天年咩？但而家呢隻雁就因為佢不明。唔識叫，因為佢冇用而俾人劏咗喎，咁冇咪矛盾咯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莊子真正唔係想講冇用係真係最有用咯，而係衝擊我哋固有嘅嗰個思維，就係其實冇用嘅嘢咧都可以有用，但係唔係都一定有用嘅，即係所有嘢咧。都係好不斷轉換， 而係按翻當時嘅情景情況去決定嘅，即係唔係話棵樹 生得丑样就 keep 住冇用，但系喺某啲位就有用。但系去到某啲位咧，就可能因为佢生得丑咧，可能啲艺术家见到就斩咗佢落嚟。 我仲想补充嘅就，我觉得嗰两个咧，一个讲葫芦，一个讲树咧，系虽然都话好似讲用嘅问题，但系其实系两个讲唔同嘅嘢嘅。 嗯， 葫芦嗰个就比较明显啲嘅，就系讲你其实一样嘢有冇用，唔系睇嗰样嘢本身有冇用噶嘛，系睇你从咩角度去揾到嗰样嘢嘅用处。所以葫芦得意啊嘛，本来佢系用嚟栽嘢嘅，我哋谂，因为葫芦空心噶嘛。所以一个好大嘅葫芦问题就系佢栽唔到水啊，要栽唔到水佢会烂啊嘛。咁庄姐做法系咩？用佢绑喺条腰当水泡，好得意啊！ 浮游于江湖啊！ 呢个好得意啊，因为本来葫芦个空嘅部分系被一般人设想为点叫有用，就系栽到嘢入去嘛。但系作为水泡系将水排喺出边噶嘛，佢系调转咗个角度嚟睇，呢个第一。所以嘢本身冇有冇用，就睇你能唔能够灵活运用。所以人重要嘅喺呢度。树嗰个好得意嘅就系，其实我哋通常你去拜年就好少赞人哋啊，你个仔好冇用嘅，唔好有冇用系用嚟判断一个人嘅价值嘅。庄姐呢度想讲，其实有冇用，其实对嗰样嘢本身有冇价值咧？第一，因为棵树如果有用会俾人斩啊，其实对佢对用佢嗰人有用啫嘛，对佢自己冇用嘅。第二就系系咪冇用一定好咧？又唔系好似头先讲嘅古仔，所以其实个问题正正就系你做嘢做得好多就会俾你老细逆用啦，咁你对你有害啦，你完全冇用佢炒你噶嘛，所以最紧要咩？做官就唔好做特首嘛，做贼就唔好做阿头，呢、這个你要 keep 住呢个有用无用之间要睇处境而决定自己表现有用定冇用。 所以如果你咁样睇，即系如果一般咁样睇庄子，觉得冇用嘅就系最大用咧。都是我覺得啦， 都是 違反咗莊子哲學最核心嘅。 因為你都係黏住咗某一個觀 念，就以為我哋 keep 住做一個冇用嘅人咧，我就異樣天然就 你只係真係冇用。 咁財與不財之間， 係啦係啊。 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討論啊，去到最後，咁今集時間都差唔多，我哋下一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見面。Thank you.